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七十九集，尘埃落定。赵县城三个人大惊失色，面面相觑，这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只要一想到唐范他们还留在下面，赵县城三人就坐不住了。第一捕快结结巴巴道： 该不会是下面坍塌了吧？ 汤捕快哭丧着脸： 怎么办啊大人？ 赵县城的声音也有点颤抖： 不要慌。 汤捕快惊叫起来： 手，一只手。 狄捕快则赶紧扑过去，紧紧攥住那只突然从盗洞里伸出来的手。汤捕快和赵县城也反应过来了，三人合力使劲将那个人给拽了上来。一张布满尘土的脸出现在三人面前，赵县城好一会儿才辨认出来，这好像是一名叫严礼的锦衣卫。没等他发问，眼里就已经焦急地吼了起来： 快去叫人过来帮忙，下面倒塌了。 赵县城连忙问： 那唐大人他们呢？在下面，他们全都在下面，我奉命守着入口才逃出来的。 赵县城一听都快魂飞魄散了，要是钦差蛇在下面，那他别说升官发财刷好感，估计连乌纱帽都不知道还保不保得住。几人赶忙分头赶到县城和洛河村去搬救兵。洛河村民们倒是来得快，只是几个胆大的刚刚爬下去，就听见里头传来的轰隆巨响，吓得又赶紧爬了出来。当何县令和程文他们赶过来的时候，就瞧见村民们从盗洞里爬起来，告诉他下面应该无人生还的消息。严礼当场就懵了，他不信那个邪，一手抢过村民带来的铁锹，非要亲自再下去一回。赵县城也咬牙带着人陪他下去。结果一个时辰后，几人铁青着脸重新上来： 怎么样？怎么样啊？ 地宫上层也已经坍塌了大半，往下走的道路已经被彻底堵死，根本下不去。 何县令脸都白了，那怎么办呢？难道真要上报朝廷，说钦差死在这里？众人全都惶惶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汤捕快出主意道： 唐大人不是说过，那河里还有一个入口，连着地灵吗？要不从那里进去找找？ 狄捕快摇头，小声道： 你知道那入口在哪儿吗？洛河的水又急，只下去之后能不能上来都是两说。 眼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对着盗洞嚎哭： 大人啊，属下对不住你们啊。 何县令被他弄得也想哭了，他摸了摸自己脑袋上那顶官帽： 哎呀，乌纱帽呀，乌纱帽，也不知道我还能带你几天呢。 赵县城更想哭： 老子在这白耗一天是为啥呢？要是钦差出事，他肯定还得县令陪坐呀。 都在干嘛？嚎丧呢？ 一道有气无力的声音传过来。何县令等人倒也罢了，这声音对于严礼来说却是熟悉无比的天籁之音。他的哭声声声顿住，猛地回头，便看见庞七一个人拖着把绣春刀走过来，身上的服饰脏得都快瞧不出原来的颜色了，满脸尽是血污，累得像条死狗。 老庞！ 眼里跳了起来，直接扑过去将人猛地抱住，左捏右捏，好像真不是在做梦啊。 你没死？ 乔乔这话问的，庞琦翻了个白眼，话都懒得与他说，直接就对何县令他们道： 赶紧带上人到乌罗河和洛河交界边上的那个黄村，唐大人、镇抚使还有弟兄们都在那儿。 众人一听都是大喜过望，原本以为要丢官获罪，一个个都如丧考妣，没想到峰回路转竟然还有这种发展。何县令赶紧问： 唐大人，他们没事吧？ 还不快去，你在这里跟我啰嗦个屁啊。 何县令被庞琦骂得狗血淋头，赶紧带上人一溜烟往那里赶。总算结束了，庞琦再也支撑不住，直接坐倒在地上，人往眼里身上一歪，昏了过去。拱侯墓被彻底炸毁，连带那两头镇墓兽也被彻底压死在里面。李曼等人本是为了将唐范他们引进去，让他们与镇墓兽斗得两败俱伤，自己则带着宝藏逃之夭夭。没想到自作孽不可活，他在京城时从唐范手中逃开，最后仍旧在千里之外的河南间接死于唐范之手。经过小荒村的浴血一战，唐范他们擒获了不少白莲教徒，但收获最大的还是作为李曼姘头的陈氏。当他被何县令他们从小荒村里带出来的时候，连衣服都没穿整齐，还是那一身从床上被揪下来的打扮，楚楚可怜，瑟瑟发抖，惹得不少男人火辣辣的视线在他身上来回打量，连何县令都看了他好几回。不过没有唐范发话，没有人敢和他搭话，这可是要直接押解进京的亲命要犯，也是他们此行最大的收获之一。陈氏在白莲教里地位不低，从他身上必然可以挖掘出更多的内情。从拱侯墓里转移出来的财物被陈氏藏在了那屋子里的米缸里面，上面附上厚厚一层糙米，很快被唐范他们找了出来。至于钱三的归属，唐范也帮他考虑好了，这小子在墓中表现不错，人也不坏，更重要的是够机灵，所以唐范向随州说了一声，征得他的同意，准备将钱三带回京，若是考核合格便让他成为北镇府司一员，若是不合格就丢顺天府去。虽然唐范已经离开顺天府了，但这点面子还是够用的。钱三儿被这从天而降的喜讯砸晕了，对着唐范再三叩谢，又在他后面跟进跟出，瞧那样子恐怕是恨不得粘在唐范身后当条尾巴了。地宫坍塌，宋陵损毁，这对当地老百姓来说是一件唏嘘不已的事情，但即使如此他们依旧很高兴，因为那两头镇墓兽也随之被压死在里面。村民再也没有听到那个诡异的哭声，也再也不会有人经过河边的时候被拖下去，自然人人欢喜，拍手称庆，又对唐范一行人感激涕零，直称为救命恩人，要为他们立长生牌位。但对于刘家来说，这却又是另外一个噩耗。老村长死了，长子刘大牛也被证明早就死了，连尸体都不知所踪。之前出现在大家面前的刘村长是白莲教妖徒李曼假扮的。刘家人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顿时一片愁云惨雾。不管如何，老村长的死都与拱侯墓有关，要不是他为了村子的安宁亲自下去查看，也不会有后来的事情。所以唐范嘱咐何县令要好生安抚刘家以及那些同样受了波及有家人伤亡的村民。此行不仅剿灭了为祸地方的妖兽，而且一举将白莲教的河南分坛连根拔起，像李曼这样在教中担任重要职位的人物也都死了，更不必说他们还杀了一干堂主 抓住陈氏，缴获白莲教徒苦心搬运出来的拱红木宝藏，无论怎么看都是大功一件。但对其他人而言或许如此，对唐范而言却有一道阴影笼罩在他头上，那就是尹元化的死。之前在拱红墓中，唐范刚救了尹元化一命，转眼却被他推出去当挡箭牌，要不是随州及时出手，当时死的就应该是唐范了。在那之后，尹元化看见镇墓兽离开了大殿门口，自以为有了生路，不顾一切跑出去，谁知道外面却还有一头镇墓兽，结果自投罗网，自己把自己给作死了。可以说完完全全是死不足惜。但别人不这么看呀。不说别的，尹元化的死讯传到京城，他那位老师梁侍郎就第一个要找唐范算账。你说尹元化是被镇墓兽咬死的，谁信？证据呢？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你为了排除异己故意将他留在里面？反正锦衣卫与你相好，自然会听从你的命令，杀人灭口，就是这么简单。都不必等梁侍郎开口，唐范就已经帮他想好如何加给自己罪行了。他甚至可以预料，这次回京，其他人也许会因此获得嘉奖，唯有他自己不会。非但不会，很可能还会有罪名等着弹劾自己。为了此事，唐范特意将程文和田轩叫到跟前，对他们道：回京之后，朝廷恐怕要追究尹元化之死。反正你们没有下墓，到时候照直说便是，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你们不必担心会被牵连。程文与田轩二人在知道尹元化死了的消息之后，确实有些惶恐不安。唐范作为钦差正使，若是要将责任推卸到两人身上，分摊自己的责任，也不是不可以的。到时候，他只需要在奏书上说程文与田轩怂恿尹元化下墓之类的，程文他们就逃不过罪责。反正他们俩只是普通的刑部司员，连品级都没有，实乃充当炮灰的最佳人选。但他们没想到，唐范不仅不打算这么做，反而跟他们说责任由自己一力承担。在官场上待久了，许多人难免会将自己裹得紧紧，生怕行差踏错，更不敢随便出头。但人心都是肉长的，有付出自然就有回报，不是人人都只想着勾心斗角铲除异己的。程文感动之余对唐范道： 大人，属下虽然未被宴请，但此行既然一起出来，想必作证的话还是可信的，还请大人让属下一并具名上书，证明野原外郎的死确实是由自己造成的，怪不得大人您。 田轩也道： 是啊，大人，梁侍郎早已看您不顺眼，回京之后必须要找您麻烦的。尹员外郎平日里就对您诸多不敬，有这种结局也是天注定，怨不得别人，属下也愿意一道上书作证。 唐范没想到平日里明哲保身的两人竟然愿意站出来作证，心里很有些感动，但他仍然摇摇头拒绝了他们的好意。程文和田轩见唐范心意已决，只好按下不提，心里想着再不急，唐大人在部里还有张尚书撑腰呢，应该也不会怎么样的。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他们刚刚离开京城不久，尚书张莹就被调离北京刑部，到陪都南京的刑部当刑部尚书去了。南京是个什么地方？在官场上混的人都知道，说好听了就是陪都，平调之后级别不变，实际上就是去养老，空拿俸禄不干事儿的。听起来很好， 实际上没有半分实权，尤其还是刑部这种部门。只因张莹上回被唐范那一通捧之后，还真就激起了内心为数不多的那一点良心，刚好碰上李自省向皇帝献房中术，朝野一片骂声，张尚书也跟着上书劝谏。虽然人人皆知只呼三阁老的大名，但实际上万安、刘许、刘吉这三个人之间也不是一团和气的，彼此各立山头，又明争暗斗，三足鼎立，谁也奈何不了谁。张莹虽然靠着首府万安，却与刘许更合得来一些。万安早就觉得他左右摇摆，不够听话，想要换个人来当刑部尚书，正好就抓住这个机会上奏皇帝，说张莹年事渐高，管刑部已经管不过来了，不如让他去南京养老，换上一个更年富力强的。万安深知皇帝心思，知道皇帝正需要打落一只出头鸟，来阻止众人对他指手画脚、唧唧歪歪。于是，很不幸的是，张尚书就成了那只出头鸟，被扔到南京去吃草了。张莹一走，梁侍郎自然就成了刑部的头一号人物，虽然还未正式升任尚书之职，可也已经大权在握，说一不二。右侍郎彭义春本来就是个好好先生，见状当然越发不会与梁文华作对，所以程文和田轩并不知道前方在等待唐范的将会是莫测的命运，但不能因为回去就有可能挨削就彻底不回去了。不说别的，随州伤势比较重，锦衣卫里也有个别受了重伤，在巩县很难得到太好的治疗，为了这他们也得越快回京城越好。在唐范看来，他的个人前途远远没有同伴的身体来得重要，所以他命程文他们紧急将财务清点造册，然后就谢绝了何县令的挽留，带着所有人踏上回京的路途。不比来时急着赶路，因为要照顾伤患的身体，行程肯定不能太快，还要常常经停驿馆歇息。何县令他们准备了几辆马车，上面垫上厚厚好几层软褥，用来载伤者，路上还有一个大夫随行，以备可以开方熬药和疗伤。随州因为伤及内腑，要经常休息，加上喝的药里有助眠的药材，这一路上十天倒有八天是在睡觉中度过的。受了伤就需要有人照顾，此行唯一的女眷是陈氏，但她的身份是清明要犯，虽然得到独坐一车的待遇，不过手脚都带上沉重的镣铐，前后左右都有人监视随行，唐范怎么也不可能让他来照顾随州，于是唐大人就自告奋勇担任起照顾病人的职责。庞琦等人为唐大人的高尚情操而感动不已，而当事人随州正在昏睡中，否则他应该会第一个跳起来反对，但事实已经铸就，反对也来不及了。在随州一觉醒来之后，发现送药过来给他的人由随行大夫换成了唐范，随州哭笑不得。怎么了？ 大夫呢？ 他在给其他人换药，今日我来喂你吧。 不用了，我自己来就好。 哎，大夫说了，我们现在强行上路本来就对你伤势恢复不利，你能躺着就尽量躺着，这样才好得快。咱俩啥交情啊？你就别和我客气了。 我真不是跟你客气啊。 那头唐大人舀了一勺汤药，正要送到随州嘴边，想起之前自己生病的时候随州照顾自己的情景，便学着他先送到自己唇边试了试温度，然后才递了过去。结果在快抵达目的地的时候，手不小心抖了一下，汤药全洒在了随州身上。 随州无语半晌。 还是我自己来喝吧。 我这不是手生吗？抱歉抱歉，要不咱们换个姿势。 他用袖子给随州擦了擦衣襟，然后先将汤碗放在一边，把随州扶起来半靠在自己身上，然后才端起碗小心翼翼地递到随州嘴边，微微倾斜，心想这回总不会手抖了吧。